我刚刚有发一个表格给大家，就是我们等一下 等一 可能会 下， 讲到的，因 等一 为 下 我 看一 觉 下。 得，那是老师之前的解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哈。 我没 那我 看 们 到 今 有， 天要从那 有 个 有， 第七 哇 品 靠！ 的机缘品开始。老师，你要不要把你的麦克风 好， 关 我知道，我知道， 掉？ 我关掉，我关掉，我关掉，不好意思，等一下你是怎么关啊？那个 Lily， 什么东 对不 西？ 起啊，那 Lily， 好，第七品的机缘品哈，然后机是根基，缘是缘分，是六祖大师呢对十三位修行人的开示。这十三位呢，有些呢是机缘成熟，有一些呢是修行已久，但是呢，他们还有一些不能开悟、不能放下的地方，所以呢，来向六祖大师来请示。那第一位是无尽藏比丘尼，六祖在那个黄梅得道以后呢。那到了那个曹侯村，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可是呢，有一个读书人呢，他叫刘志略的，对他非常的礼遇。那他有一个姑姑呢，出家当比丘尼，法号就是无尽藏。那无尽藏他很喜欢念《大涅槃经》。那当时无尽藏呢，就是拿《涅槃经》里的经文来问六祖大师，请教他经文里面的意思。那六祖就说：“我不认识字，你要问的话，你就直接问我，我再回答你。”那无尽藏比丘尼就很讶异，那个六祖慧能他不识字，如何能够讲经说法？再一方面呢，他也赞叹说他不识字，那是如何开悟？那六祖就告诉他：“诸佛庙里非观文字，诸佛菩萨的庙里呢，是要我们明心见性，经文呢，只是个工具。”要参文字下的真理，而不是文字本身。如果你着了文字，就落了文字相。我们不是要靠经文开悟，就像那个《楞严经》里面说的，如果你手指月亮，真正要看的是月亮，而不是手指。那《金刚经》也告诉我们要离文字相、言说相。那如果我们一心想着诵经的功德，那就着了经文的相，就变成了是道理，而不是真如。那六祖呢？是因为他不识字，没有文字的障碍，反而能证得那个无念的本心而开悟。所以呢，第一个故事是告诉我们，经文只是带我们进入那个佛法的一个方便法门。般若智慧呢，也只是名字叫般若智慧而已。就像我们之前有学到的，到最后呢，我们连佛法的小船也要放掉，因为呢，真正的证悟呢是放下。那无尽藏比丘尼听完以后呢，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就到处去告诉人家说，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大家应该出来供养他。所以曹侯村里面有曹操的后代叫曹叔良和他的居民啊，都在看他，然后呢还出钱出力，帮他重建了宝林寺，让六祖安住在那里。那六祖呢在那边住了9个多月，因为大家的宣传知道呢。那个宝林寺出了一位很有道之士，那北方神秀的弟子一听啊，就知道这是六祖慧能，就马上要来抢衣钵。他们觉得呢，搜山太麻烦了，就干脆纵火焚山。六祖没有办法，就藏在一个石缝中，因而幸免于难。在那个石头上还留着当时六祖避难时候留下的痕迹，所以后来叫避难石。所以呢，后来那六祖就想说，之前呢，五祖有交代他，佛法难起，传法的时机还没有到，所以呢，要他先隐居，到广西怀集的时候要停一下，然后到广东自慧的时候可以藏在那边。于是呢，他就遵照了那个五祖的叮嘱，在广东自慧的山里的猎人队中藏了15年。那这是第一个故事。那接下来是第二位。是法海，法海呢？他是六祖的大弟子。我们今天所读的《六祖坛经》就是法海所记载的。那当他第一次见到六祖大师的时候，就问他什么是即心即佛？那六祖就回答他：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那我刚刚发给大家的就是老师之前上课的解释。因为我想说，把它列成一个表格，这样子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这个前后指的是我们的念头是相续不断的。事实上呢，是一念不生即心，一念不灭即佛。 那心呢是从体性上来讲，佛呢是从相用上来说。也就是说，从体性上来说呢，我们要一念不生，不起心攀缘，所以不着有。一念不灭即佛，虽然一念不生，可是呢我们也不能断灭，所以呢不能着空。那之后还有很多就是在表格上面大家可以对照着看。那总结是告诉我们，即心即佛呢就是我们一直在学的实相。那接下来呢两句，成一切即心，离一切即佛。前面那句成一切即心呢是对应上面那个前念不生即心。也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万法是由心造，虽然这个心一念不生，但却随缘变现一切相。那离一切相即佛，是说众生虽然佛性相同，但如果一起心动念就是着相，那如果着一切相就是凡夫，空一切相就是二乘，中一切相就是菩萨，唯有离一切相和念头才能成佛。那更高的层次呢，其实是非心非佛，也就是在一念自性中根本没有佛也没有众生。只要不起心动念，离一切的二元对待。那六祖后来呢又做了一个偈给法海，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即心明慧呢是从体性上来说，心虽然是在如如不动的大定中，但仍有般若智慧的作用，这是即而常照。即佛乃定呢是说，虽然佛在外行六度，但始终呢处于如如不动的状态，这是照而常即。那六祖说，这些呢都在你一念的清净心中，你本来就具足。如果你可以明白这个顿教法门，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二，就可以做到定慧等持，止观双运，外不取相，内不动心，那么对一切法呢就能通达无碍。那法海也回六祖一个偈，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佛呢其实呢在我们心中，是我自己不明白，天天在往外面找，反而呢委屈了我自己的自心佛。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我现在知道了定慧因，也就是成佛的因，就是要修定慧等持，止观双运，福慧双修，才能离一切相的念头。那这是第二个故事。那以上是上堂课的复习，老师会从第三个故事把它开始讲。谢谢老师。 哦，谢谢 Wendy。第三个 chapter 啊，那个主角叫什么名字呢？叫法达啊、这个法达就是于一切法上能通达啊。这个所以其实以前啊，那个都是师父帮徒弟取名字嘛，所以大概就是师父对徒弟的期望啊，或希望他以后有这样的成就，就帮他取这样名字。这个人是洪州人啊，七岁出家。那么这一次第三个故事呢，他要引出来的是一个叫做《法华经》的经文啊，《妙法莲华经》。永培记得了，现在叫《妙法莲华经》。永培一会儿是莲花经，一会儿是什么经，叫做《法华经》《妙法莲华经》这一本啊，是很重要的。这个成佛啊，在法华，所以那个我自己的打算是，《阿弥陀经》这个大班的最大特大班的课讲完之后，我就好好准备《法华经》，之后啊，就在大班上面讲法华，法华会讲比较久。因为太久了，所以我就讲一次，就一个大班的。最后啊，其实佛是这样告诉大家，他说啊，不管是小乘啊，或者是中乘，还是这个甚至菩萨乘、大乘，他说其实这些都还是方便法门。他呀，投胎在这边八相成道、示现成佛，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为了最后要讲这部《法华经》。《法华经》是真正佛的知见。但是前面啊，因为大家众生啊，那个机缘不够成熟，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方便法门，就是把你一路啊，能够带上去学《法华经》，能够入佛之见啊，入佛的之见。所以佛的之见是什么？讲的就是《法华经》里面的内容啊，讲的是一佛乘，所有一切最后都希望你倒归回到那一念心性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人他常诵《法华经》。那么到这边呢，就来看六祖慧能啊。 可是它很好玩啊，跟六祖慧能那个磕头，但是头啊不碰到地上啊，这个慧能看到就苛责他了啊，说跟人行礼啊，跟师父行礼怎么会头不点地呢？那个这样子不如干脆不要行礼算了。他说啊，你会这么做一定是心中你还有那么一个执念啊，汝心中必有一物，一定有些什么事情，那么你要不要讲来听听啊啊。那么这个人啊，这个法达就说啊，他说他念法华经啊已经3000部哦，那法华经挺长的啊，不要几万字，他说已经是不是17000-18000字还是多少，总之是金刚经不知道多少倍，他说我念了3000部哦。那个六祖慧能就说啊，哎呀，他说啊，即使啊你如果他说应该是这样讲，他说如果你念到了万部，如果你现在才念3000部，如果你念了10000部而且还得到了就真正了解这个经的道理啊，而且你还并不自以为傲啊，不引以为胜，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你还可以勉强说诶，跟我是同一道行的人，你可以跟我平起平坐，跟我一起走路啊，我们或者说他应该说我们俩才是同道中人啊，但是他说你啊今天实在的辜负这个事业，这个事业什么就是法华经里面所教的道理，他说而且你不但辜负，自己都不知道，还不知道自己有过错啊。他说我现在做一段，他又给他做记啊，这蛮好玩的，那六祖慧能不算不识字，可是很会做记啊，做的也还不错。他说离本则慢慢，什么意思？就是说要你去磕头啊，其实最主要是要能够销毁或者对治你心中的慢心，因为你自己非常高慢的人，你是不会跟人磕头的，也不会跟人行礼，也不会跟人认错，因为你会觉得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凭什么、哦、要跟你怎么样怎么样。虽然说其实拜大，我们说这个忏悔大礼拜拜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对治我们的慢心啊、哦，他说啊，你头竟然不治地啊，这是不行的。他说有我最极生，你为什么会头不着地呢？跟人磕头，最主要你就是有那么一个很深沉的我执在这里，因为你有这个我执，那么你就跟人不磕头，因为你觉得你看不起对方，或对方不值得你磕头。你有了这个我，有了这个我执，这个我、哦、是第七意识，不是我们前面光讲那个五蕴那个比较粗的我执，这个是讲刚刚讲恒有没有那个莫那识里面那个最深沉执阿赖耶识为我的这个我、哦、他说有了这个我，糟糕了，你那个罪就是那个业力就出来了，因为你有我执之后，我人众生受者相就出来了，你就肯定造业啊，这个祸业苦不是一个果子有3颗果子连在一起吗？那孪生兄弟啊，所以他说啊，王公福无比，你要不鞠躬，你这个修行修的道行很高，你念经说法各个方面，你要能够不鞠躬，你这样才有福德。如果你心很执着，觉得自己很厉害，你就完蛋了啊。那老师啊，又接着说，六祖慧能又接着说。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哦，那这个人呢就说我叫法达啊、哦。那么老师就说啊，他说汝名法达何曾打法啊、哦，你叫法达但是一点都不打法是吧，法达本来意思是什么，于诸法诸法妙理上面完全通达，就是说这个人啊，他的师父对他的期望啊，从浅层来说就是对于一切法能够非常的通达了解，从深层来讲呢就是于万法诸法能够明白诸法无我，于诸法上面自在，那个当然就是功夫更了得了、哦、那个于所能够真的通达无我法者，那是不是在金刚经上佛说那如来说明真是菩萨，所以他这个法达浅的来讲是说、哦、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经书啊、哦、所有这个道理啊很明白，深的来讲就是真的通达诸法无我法达。好，他说啊，你今天叫法达，但是呢情诵未修歇，情诵未修歇啊，两层定义，我先讲第一层看有没有人猜到第二层。第一层情诵未修歇一定是说每天念这个法华经嘛，哦，从来没有休息过，那知不知道比较深的意思是什么？我上次好像有提了一点，对，你嘴巴情诵，但是呢你心的妄念从来没有歇息过， 哦，你看它有两层啊，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哎呀，汝今明法达，勤诵未休歇啊，就是你叫法达啊，一天天诵这个法华经啊，从来没有停止过。比较深的呢，是说你虽然嘴巴天天诵法华经，但是你的心却没有歇息过。那个心是不是指那个奋发图强的心，是指那个妄心，从来没有歇息过。空诵但寻声，明心号菩萨。哦，你这随便这样念没有用啦。最主要就是说，你要能够明心见性，所有的这个分别执着这些妄想能放下。那么今天当然有缘啊、哦，我就来为你说这个，说一说这个道理。那么但信道无言，这个但信佛，这个佛字啊，你就把它解释成道，或者讲的是佛法啊、哦，一切万法，你这个信佛啊、哦，那么你要能够放下。就是你要能够忘记自己的这个功德福德的所有一切，也就是说你不能执着了。那这个时候你莲花从口发了哦，那你这个时候讲法华经，诵法华经，那真是莲花从口发，原来一点功德都没有，因为你心心念念就在惦记这个功德，那你一点功德都没有，你反而心放下来之后，就真的可以莲花从口发了。哦，那这个法达听到了这个偈啊，哎呀，非常的这个后悔啊，非常的这个不好意思啊。他说，哎呀，而今而后啊，当谦恭一切。那么弟子诵法华经啊，那个却未解经义，自己都说，哎呀，念三千遍，实在不知道法华经在说什么，而且的确心里常有疑问。那么他就说，和尚啊，和尚你啊，智慧广大。哦，看你是不是能够为我说说经中的这个义理啊、哦？古时候称和尚其实是一个尊称啦，不是我们说你怎么秃驴和尚的骂人，不是啊。古时候讲和尚，其实是对人有非常崇高的敬意的啊。那这个老师就说什么法达啊、哦，他就在讲他两句，他说这个法达啊，你法极甚达，汝心不达啊。他说什么叫法极甚达，汝心不达？万法其实是通达的，不管是佛法还是一切万法，其实是原来呢是原本通达的哦。万法一如嘛，怎么可能不通达？万法原来是通达的，不达的是谁？是你的心不达，你的心执着了，你的心起分别了，肯定没办法通达。所以呢，千万觉得说法不达，不是法不达，是你的心不达。哦，法达，虽然说他语法不达，但是他的那个不达的不是法，而是他的心。经文呢、啊、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法达说他心里很多疑问嘛，对于这个经文他有很多疑问。他说其实经文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你的心啊自己存疑。为什么心会存疑？一定又是自己打妄想嘛，分别能所分别执着一有。肯定起疑心啊、哦！他说：“汝念此经，所以他说就要问问看那个法达哦。”他说：“那你现在念这个经啊，我来问问你，以何为宗？什么叫以何为宗？就是这个你念了三千遍，请你告诉我《法华经》到底在讲什么？上次我们也有讲啊，对吧？外行人看那热闹嘛，内行人看门道。你今天看一部经，如果你都不知道那个经的宗旨。”不知道那个经的经题到底在讲什么，你就是看热闹啊、哦！那到底是看门道还看热闹？要把那猫来闹场，然后以何为宗啊？他说这个法达就说什么学人根性暗钝啊，说自己哎呀，的确这个根性非常努钝啊。真的就是一文诵念，就是看到那法华经，就是在那念着念着，真的他说我哪知道宗趣是什么啊，哦，真的还不知道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法华经。所以今天呢还花点时间，他真的这法华经非常非常深啊。法华经如果你光看文字其实很简单就懂了，但是啊它里面的深意你是没有办法懂的。我们现在如果已经念了楞严经啊，等到讲法华的时候，楞严整个理观已经讲完了，那个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看懂那个法华经，而且你会觉得很过瘾，因为里面好多的故事，各式各样故事，不同的菩萨什么什么出来啊、哦，讲那个还有神通啊什么的，很有趣。但是如果你没有念过楞严经，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 enjoy 法华经里面所讲的教理。 哦，所以今天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可能法华经我们都要慢慢跟着这个顺着这边讲啊。他说，哎呀，他说我是一个就是根性非常努钝，哪知道法华经讲什么就照着念呗。那老师就说啊，他说好吧，我也没听过法华经。他说我也没听过法华经，那不如这样吧，我不是文字啊，你啊就拿这个经啊帮我念一次。哦，我念着念着我可能懂了，我就来为你解说。哦，你要知道他没听过法华经哦。这个时候六祖慧能法达啊就一听啊就高声念经，到了譬喻品这个地方，老师就说止。哦，你要知道法华经啊一共有28品。哦，第一个是序品，再来呢是方便品，第三个 chapter 就是譬喻品。你要知道它有28品，六祖慧能不识字，那个人替他念到第三品的时候，譬喻品的时候，他就说停了。为什么叫他停？就像那时候五祖念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也叫五祖停了，不要再讲了，懂了，参悟了，哦，厉害，这个六祖慧能厉害了。那此经啊，他说此经我已经知道了，原来是在讲什么，以因缘出世为宗，因缘出世为宗哦。现在在讲你要把因缘出世这四个字给画下来，为什么？因为刚刚都已经讲你念一部经，你要是那个内行人看门道，你要先把它的宗旨给找出来。他说啊，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就是因缘出世为宗，不管你说什么譬喻品，各种譬喻，他说也没有办法超越于此。那么现在就为徒弟讲一下何为因缘，这个因缘是什么，在讲什么。哇，这地方是很棒的。他说啊，这个因缘啊就是诸佛世尊，其实所有的佛，因为你看法华经，他那个佛在讲法华也是各那个佛也出来为他印证啊，像那个阿弥陀经法华经都是啊，那些佛纷纷出来印证啊。他说这个诸佛世尊唯以一个大事因缘，就是为了一件大事而出现于世。他就说所有的诸佛菩萨，就诸佛，他不讲诸佛菩萨，所有诸佛世尊，就是尤其是 especially 指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出来投胎讲经说法49年，示现这所有一切，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大事的因缘哦。你知道哪一件事情？ 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是一个比较浅显的讲法，再更深入一点呢，当然他为了度化众生，可是他希望你让众生怎么度化众生法， 不要再到轮回里面去，六道轮回里面去。 对，这个是结果，就是 Vivian 说不要，要能够脱离苦海，要能够不要再六道轮回，但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到他们能够刚刚 achieve 刚刚你所讲的那些事情， 行六度，行六度，忍辱， 这些都还是那个 Vivian 讲说行六度啊，忍辱，这些都还是后续咋了，哦， 成佛。 成佛诶，怎么成诶，对，你有点都很，其实你们现在讲的都是一个结果，怎么样可以让你们现在讲的这个六度啊，成佛啊，布施啊，脱离苦海啊等等，都是后来一个结果，但是最主要发生什么事情他才会做这后续的事情，最后能成佛。 明心见性 都还是一个 福慧双修， 对，这些东西其实你们现在所讲的都是一样事情，是什么呢？佛的知见，他要让你入佛知见，他全部来的这个，他来世上这唯一一件事情，唯一的大事，唯一就这一个因缘让佛陀八相成道跑到这边来，就是为了让大家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什么意思？就是要让众生入佛之见。那请问现在就来了，我们上课上了这么多年了，讲了这么多，请问何为佛的知见？大家可不可以讲一讲佛的知见？刚讲了半天啊，上堂课上半堂课讲了半天是啥？ 正知正见啊。 正知正见，何谓正知正见？正知正见，来， 没有知见吧？ 对，正知正见就是没有知见。所以呢，你 you are getting close， 再来，我一定要一直让你们嘴巴讲出 的。空有不着。 空有不着，要怎么样才能空有不着？ 理想。 你讲的都对，可是再往里面钻，是哪一件事情发生让你又着有又着空的？ 我。 对啊，哎，有那么点意思咯，有人讲我出来咯。没错，我后来会发，因为有我是在，对，就是能所，就是能所。佛的知见就是断二缘，断能所。不用讲后面分别执着，因为后面分别执着空跟有那所有东西，其实就是从那一念不绝那二元那个能所，而那个能所其实就忽然，它其实有能所就忽然有了我，对不对？因为原来是那个清净光明如来藏，它忽然一念不绝想要绝，当它想要绝的时候，它就完蛋不绝了。他本来是觉的，当他想要觉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觉了。你知道为什么想要觉的时候他就变成不觉了吗？ 因为你有想要觉的那个心。 你只讲对一半。因为你想要觉的时候，你有时觉你就一定有时不觉，你又陷入了二元了。你懂吗？当你没有在想觉这件事情，你永远都是觉的。当你开始想我要觉的时候，你能有所觉，你就一定能有所不觉。让大家还听得下去吗？可以哦。我们六祖坛经我觉得可以讲深一点，因为我也可能很浅的就这样把它带过去，但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已经功夫到了可以上那么深了。所以他说这唯一的他出世的那唯一的大事，唯一的因缘，就是为了要让家入佛之见。入佛之见就是让你断了你二缘，断了你的能所，回到那空性，回到那一真法界。那空性啊，空性就是没不着有不着空，既不是既有既空，也不是既不是有既不是空。他就告诉你，只要你人类所想到任何二元，他给你断四边全部断掉。好，所以啊，他说这件，他就告诉他，哎呀，法华经啊，我听了第三品，我知道一共28品，你后面不用念了，我已经知道了，讲了一大堆譬喻品，根本就是在告诉你，佛出世就是为了一个大因缘，就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众生入佛之见。小乘不是佛的之见哦，中乘也不是哦，甚至大乘的菩萨道都还不是哦。为什么你说菩萨道都不是吗？不是要我们行大乘菩萨道，当你还着重功德的时候，你就还不是，你没有回归那一念心性。没有回归那一念心性。所以他继续讲啊，他说世人啊，外迷着相，内迷着空。哦，如果你 往外走的话，你当然就是着相。如果你像小乘人一样说，哎呀，那我要跟外面断绝来往，我要这个明心见性啊，那你也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你着到偏空里面去了。所以他说，如果能够于相离相，于空呢离空，哦，就是内外不迷。所以既不能着到因缘生灭法，也不能着到这个那个空相涅空性涅槃，两边都不能着，哦，所以我们的凡夫啊，就是着到因缘生灭法有这一边。二乘人呢，着到了空性涅槃，着到了空这一边，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变成真正涅槃，他不是真空妙有，他是偏空。那么菩萨呢，他是告诉自己 他也不着有也不着空，但是他怎么样，他起心动念，对不对？他在告诉自己他还有个执着，就是要照自己不着有也不着空，那还是不是一念心。所以他告诉你，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之见。大家有没有听过开佛之见？应该有人听过，对不对？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最后呢入佛之见，也是程度上慢慢来，一步一步越来越深入。像我们华严经里面讲什么性解行证，这边呢是开示悟入，哦，那个其实呢就是一步一步来，越来越深入。他说这个佛啊，他怎么形容，他说佛就是觉。我们上次在那个阿弥陀经也讲过，成佛，这是一个世俗的讲法，我们讲的是觉，觉悟，对吧？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无上正等正觉，哦，这个都懂了。那么他说分成四个步骤，分为四门，哪四门？他这边的解释真的解释得很清楚啊， 我有时候觉得很 amazing， 我觉得他六祖慧能好厉害，我真的觉得他好厉害，没人教他哎、欸，他不是说看了什么佛经，他根本就没看佛经，法华经都没念过，那个金刚经只念到了第十品还是怎么样，然后什么经都没念过啊，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他说、啊、要开觉，他说佛就是觉、哦、所以是开佛之见，就开觉之见，是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就是要你觉醒觉悟。而真正觉悟什么呢？哎，我们说那个开悟啊，其实就是放下了。那么你真正开悟，就是没有能所全放下了，拿来我没有我了，最后连我都没有，还什么东西放不下了。他说如果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啊，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显，就是一步一步悟入真理。我在那个叫做谁啊，我上次说有一本很棒的六祖坛经，那个叫做简风文吧，是不是叫简风文居士啊，他在里面那一段我忘了第几页，到时候你们有拿到书真的可以进去看一段那个公案，有个公案啊，他说什么叫开示悟入，我觉得写得很棒。公案的那个小故事呢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就是讲说反正那个师父啊就要学生们啊，就是要他们就是好像痛打他们一顿还是怎么样，希望把他们打开悟，让他们说到底开示悟入是什么啊，就有人最后终于答出来了，开是什么，事出本有，就是开，应该说开出本有，开出你原来本来具足的真如本性。而事呢，事出本无，他告诉你啊，因缘生灭法其实根本是虚妄的。悟呢，是悟无有无，根本有跟无原来根本都没有。开是什么？开出本有，就是你本来具足的如来藏。是呢，是事出本无，告诉你所有的事项上面一切因缘生灭法根本其实是虚妄的，是无。开有是无，等到悟呢，是不是更深入了？更深入的时候他告诉你，你悟是什么，就是无有无，就是有跟无根本都没有。最后入呢，你以为无跟你以为有跟无都没有是最高境界吗？ No no no， 这个地方啊、哦、还不够高。他说最后入佛之见的是什么呢？是入出无碍。当你知道有跟无都没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东西啊、哦、并不是两边都不着而已哦，是你知道有跟无根本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对于来讲你也没有什么执着或不执着的，因为它不存在。像对于菩萨来讲，这两个东西还真的存在，所以他还告诉自己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当你告诉你自己不要执着的时候，是因为你觉得那两个东西还存在。所以当你觉得你悟的时候，那个时候功夫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有跟无，空跟有两个根本都不存在，所以你也不介意，有也好没有也好，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那这个时候你下一步就是入出无碍了，这就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我们讲的这整的就是说这个真如本性现前游戏人间。你知道什么叫游戏人间？游戏人间是大自在，不是公子哥的游戏人间天天玩，是说这人间就是一个骗局，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所以他是来这边虚晃一招，游戏人间，有因缘就度化呀，所有的东西有机会就行六度，游戏人间，如来藏现前、啊、就最后面就是入出无碍。你觉得涅槃也不是真实的，六道轮回也不是真实的，没有问题啊，哪边有众生我就去哪里，这根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需要告一根不存在。到最后你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入出无碍了，这个时候就明心见性了。你能够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公案这个地方写得非常好，故事的内容我没有办法完全记得、哦、所以开出本有是什么？是在讲我们的理法界，就在讲真如实相。事出本无呢，是在讲我们的事法界，是在讲我们这因缘生灭法是虚妄的。悟出悟呢，是说悟无有无，是在讲理事无碍。然后呢，最后呢是事事无碍。当你理事无碍的时候，所有一切事项也都无碍，你出入无碍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其实六祖慧能基本上他已经到达这个境界了啦，已经到达这边了。 好，开啊是以从假入空，是呢是从空啊再出假，到悟呢你行中道，行中道之后你就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入出无碍。你慢慢去体会吧，就是我们就稍微讲深一点，让你有点机会再去多多体会一点。好，我们继下去接着讲啊。然后啊，这个他说啊，他就跟交代啊，这个法达，他说你不要解错经义啊，还有一点你要小心哦。他跟法达讲，他说如果啊，你听到其他人说开示悟入，对吧？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你啊当然知道这是佛的知见，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哎，这些虽然这些就是佛的知见，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凡人。他说你这么想你就糟糕了，如果你这么解的话，那你就是谤经毁佛，因为这真的不是佛的意思。如果你这样到处去跟人家讲开示悟入，要这么去解释就完蛋了啊！因为啊这些佛本来就具有这些佛的知见，哪还需要开啊，他不需要再开示悟入，这本来就是佛的知见。所以开示悟入其实是在讲给所有修行人听的，因为本来我们就佛性原本具足，对吧？所以你不会，这东西绝对不会说这是佛的知见跟我无关啊，那根本佛的知见就是你的知见。我又讲啊，我们面对人生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现在的我，一个是未来的我，可是未来我是过去的我，只是那个过去的我被隐藏在，被现在的我给障住了。所以如只汝自心，更无别佛。我们所要找的那个佛性根本原本具足就在我们的里面，我只要把八识给解决了，我的佛性自然就出来了。他就是这么讲啊、哦，所以啊他就说接下来继续讲，他说啊，盖为一切众生自闭光明，贪爱沉静，外缘内扰。什么叫做外缘？就是对着外面的境界一直攀缘。内扰呢，猜猜看。对，内扰就是你的妄念妄想，是吧？一个是着相，一个呢着念，对外面起心动念一堆情执，对内呢哇不停的拼命打妄想，这个能所分别执着，能所分别执着，甘受驱驰，那每天就是反正就自己甘愿啊，受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境啊，以及我的妄心被这些东西给推着团团转，所以必须劳烦世尊啊，所以才需要那个佛啊，释迦牟尼佛。哎呀，因为我们这些人实在太败了，所以呢，他就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力请息，不是劝我们去睡觉休息啊。请息是什么？请息是叫我们放下，不要起心动念啊，不是叫你去睡觉啊。这地方看清楚啊，劝令请息是让你的意念、你的妄念能够止息。那这个时候啊，止息之后，你绝对不要外求，不是去向外求，你是向内反闻闻自性，内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之见。这你做到这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就叫开佛之见了。你看，它就启发你原本原来具足的真如心嘛，是不是？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因为它告诉你，就是不要起心动念，不要对外攀缘哦。然后呢，能够让你的所有的妄念止息，真如本性现前，不要向外求，你跟佛无二无别，这个地方就是开佛之见，就是事出本有了。所以无意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好，下面来了，他说啊，世人心邪，愚迷造业，口善心恶。我们只要去 review， 你去想想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开佛之见。这边就是一些选择题，好，你去选一下，看看哪个你没做，应该都做了。口善心恶，好，我自己都觉得我做了。那个贪嗔嫉妒，我觉得我也有、哦、可能程度现在会比以前的好。我以前容易嫉妒人，可是呢当然贪绝对有，又爱骂人，我又喜欢嫉妒人，可是我现在看到人家比我好，我真的比较能随喜。我知道此人之前必行善，那善业行 成这个成熟了，上帝是公平的、哦、那个那没话讲，我自己那个没有做就只能怪自己。这个我觉得我越来越慢慢慢慢真的放下了。再来呢，惨佞 我慢、哦、谄媚别人、哦、这反正就是这所有的东西啊，佞臣、哦、然后呢这种小人啊，然后有这个我功高我慢的心啊，然后亲人害物等等。他说如果这些事情你有做，你就没有开佛之见，你只要这些事情没有做的话，你自然就是开佛之见。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什么是开众生的之见？如果这些事情呢你没有做，能够心若能正心，长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那就是开佛智慧。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开佛智慧，你自己一看，哇啦，全部都有、啊、那就是众生之见。你就看你自己，我想都没有做到很难啦，可是你可以去问问自己程度上有没有变好，有变好你就表示修行已经有功夫了、啊、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做到，包括前面的后面就告诉你，如果他讲说这些众生行为你都没有做到的话，那你就开佛之见了。那么再来哦，他说汝须念念开佛之见，勿开众生之见。这边讲了，他说开佛之见、啊、就是出世，就是你出世也可以说出三界了，来就是出了这个俗世。那么开众生之见呢，即在世间，那你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嘛。汝若但牢牢执念啊，以为功课者，何意离牛爱尾？什么意思啊？他说啊，他跟法达讲，如果你每天就在那边天天想，我念了功法华经，我念了三千遍了，我又四千遍五千遍，然后天天执念执着着你的功德，以为这个就是你的功德或你的功课该做的事情啊，这就是你定时的功课，那你完蛋了。他说很像离牛爱尾，什么意思？那个离牛啊，生长在西藏，那个西藏的人啊，那个离牛的毛啊非常的软，那个尾巴的毛很软，西藏人喜欢去取它尾巴上的毛哦来做衣服，但是那个离牛呢非常爱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尾巴，就不让人家来取它尾巴上的毛，人家不是要剁它尾巴，只是要取它的毛，当然也不应该啦，那些西藏人，可是这尼牛为了保护它的尾巴，结果西藏人看这个牛这么那个就把它给宰了，他为了 protect 他的毛，结果而失去了生命。他是在形容什么呢？法达执着在他自己念法华经的功德三千遍，结果却失去了成佛的机会，开悟的机会，他因此而没办法开悟，没办法明心见性，是这样子的意思，就因小失大了，这么讲啊。那法达说，哎呀真的是啊，他说我才真，那我现在懂了，你现在跟我讲这些我都懂了，那是不是我就不劳诵经了，那是不是以后就不用诵经了？哎呀，那就是不是有点这个过矫枉过正了、哦、那个慧能就跟他讲啊，说经有何过，这关经什么事情呢，对吧？你这我跟你讲了半天说你不对，现在你经不念了。他说啊，起障汝爱，经有何过，起障汝爱，这经跟你没有，经本身没过错啊，也对你没有障碍啊，你是自己迷住了自己，只为迷误在人，损益有己啊！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背经转。这个很棒啊！你对不对？你这个你自己如如不动，你就转境嘛，心转境。你要是自己哇，能所分别执着，天天打妄想，当然就是境转心嘛。看看你到底现在是心转经，还是经转心，还是你心转境，还是境转心？你自己想想看。所以啊，他这句想很棒，他说心迷啊法华转，心悟呢转法华，哦这个很棒，这句觉得写得很棒，诵经久不明，语意作仇家呀，就是说你诵经念了半天三千遍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跟这个意啊，就是等于说是这个法，这个佛法或佛法所讲的这个道理啊，你就跟他成仇家了。后面来了无念，念即正，刚刚我们讲说哎，正念，正念什么？正念就是没有念，你一旦起心动念你就妄念了，有念只要有想法起心动念你就成邪见，成邪念、哦念成邪，有无惧不计，常遇白牛车。最后这一句你大概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过，三界像一个失火的房子，三界如火宅啊。这个佛陀是那个大副长者，他就很担心他在那个火宅里面的孩子被烧死，就希望大家能够离开这个火宅啊。有的修小乘，有的修中乘，有的修大乘，没关系， 先出了再火宅再说，小秤呢乘的是羊车啊，中秤呢乘的是牛猪这个竹子鹿车，大秤呢乘的是牛车，哎，管你的，先送你出火宅再说。出去之后啊，哎，跟你讲，全部要把你赶上那个大白牛车啊，常遇白牛车，就告诉你，你只要什么事情发生，你就常遇白牛车。白牛车是什么？就是一乘大法。我们刚刚所讲的最后那个入佛之见，就是佛的之见，就是这个白牛车。你从小乘也好，中乘也好，大乘也好，最后这些都是方便法门，最后都是要让你进入那个一乘，回归那一念心性。你要知道啊，多讲一个，佛啊，49年讲法，分成真正分啊，细分分成五个时期。他成道之后啊，先在这个在定中37日讲华严经给菩萨听啊，就是要帮助菩萨先把最重要的人物给 take care， 那些菩萨先让他成佛。之后啊，他知道那个众生这些东西也听不懂，他就出定，真的在娑婆世界啊，这个49年。那么49年呢分成四段，第一段是华严经啊，那个在入定定中讲的。之后呢，先是12年讲阿含，12年就是讲小乘跟中乘，跟你讲苦集灭道，跟你讲12因缘，告诉你诸法无我啊，这个观受是苦，就是告诉你人生无常啊，这个人的人生本质是苦啊，讲苦集灭道等等，花了12年的时间跟你讲因缘生灭法，然后呢再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出离。好啦，小乘人呢、啊、很多这个阿罗汉在这边纷纷修阿罗汉之后，佛又花了大概8年的时间讲方等，是方块的方，等号的等，方等是什么？告诉你，哎呀，刚刚跟你讲的是方便法门，要你回小向大，让你希望能够去念去学大乘法门。好啦，之后呢，这些人纷纷呢开始回小向大学大乘，佛又花了22年的时间跟大家讲般若。般若就是我们之前同学们从头到尾学的所有的经文都是般若，心经、金刚经、楞严经啊、圆觉经、楞伽经，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空性大法。空性大法比较，你看空性大法般若就真的比较偏重在让你怎么样去悟空啊，让你知道这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实相，让你真的去悟空悟实相，知道空性到底是什么。你要知道这22年就是在讲空性，让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之后呢，最后一个阶段他花了7年的时间讲法华经，然后灭度前一天花了一天一夜讲那个涅槃经，佛就灭了。22年的般若啊，就是为了为你去听法华经奠下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础。法华是什么？叫你要入世，入世去这个为众生传法呀。那么要去为入世啊，这是为佛为众生开佛之见啊。那么你想想看，你就好像一个救生员，你想要去救人家在大海里面要淹死了，你要去救人家上岸，你是不是自己要先会游泳啊？所以22年的空性大法就在 prep 你，让你真正有了这些空性的智慧，了解了实相之后，你到了法华，你才会知道真正回归的一念心啊，一乘大法。然后他你会知道，当你有了这所有的这个般若智慧之后，你必须要出去，你还是要能够把这个开佛之见，要把这个佛的之见呢、啊，你要能够这个传授给众生，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刚刚讲什么哦？讲到大白牛车，所以到最后这个法华经真正讲的就是大白牛车。所以你看12年是什么？是那个那个对阿含经，就是那个，但是脑筋有点短路了。那个阿含经啊，就是 小乘中 乘，对对对对，羊车跟鹿车，然后要你回小向大， 大乘的二十二年讲般若是什么？是牛车。最后那七年讲法华，一日一夜讲涅槃，那法华经就是大白牛车。他想把所有的人最后全赶上大白牛车，所以前面几年呢，讲的都不是你们最后真的该听的那部经文，最后要听的是法华经。好，你开佛就要成佛了，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这个时候你上西方极乐世界就更有把握了。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他只收你发菩提心想要成佛的人，就是说你如果只是想要去吃喝玩乐的话，他根本不收你，你去不了了。他真正要收的是说，我很想觉悟，我希望成佛，我希望能够救苦救难，但是我现在没有能力，怎么办呢？他说，哎，那你可以哦，那你就来我这边，我让你进来。哦，就好像你跟佛讲说，我想当医生，哦，我想考医学院以后当医生，我想当无国界医生，我想去救很多穷人、病人、各种的人。那他会说，那你来，虽然你成绩不好，没考上医学院，我愿意收你，因为我看你发大心。你如果跟他讲说，哎呀，我想考医学院，因为以后可以赚大钱，我要帮人家整形，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哎，那对不起，我这边不收，就这个概念。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哦，所以好啦，那么阿弥陀经他只收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他只收你最后要转法华的人，不是被法华转，是转法华的人。所以达这个法达就说，哎呀，听完之后就真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言下大悟啊，而告师曰啊，法达从昔以来啊，实未曾转法华，那就表示他什么都不知道，乃被法华转。再起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就是你知道小乘、中乘、大乘、声闻、缘觉、菩萨全部都还是有分别心，没有办法测佛智，你是没有办法去 imagine 佛到底在想什么的，你是没有办法去 imagine 佛的那个般若智慧的。他说啊，今令凡夫但悟自心，希望大家真正能够回归那一念心性，便是佛的知见了。佛的知见其实就是清净、平等，还有呢，觉啊，清净、平等、觉这几个要记住。佛的知见就是清净、平等、觉，自非上根，未免一棒。又经说三车，哪三车？羊、鹿、牛车，还有呢？白牛之车如何区别？他在问哦，我看今天还有没有时间讲完，可能还剩一点，下次再讲好了。我看还剩多少，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下次再讲吧，大家累了，我也累了。他说最后啊，法达问他说，这个羊车、牛车、鹿车、牛车啊，要跟大白牛车怎么分别？希望和尚再开示。那个和尚后面啊，就开示的挺好的。其实很短啦，不过我们下次再讲好了，因为这边都蛮重要的，所以下次我们讲完这边就接着去讲第四。下次啊，我们讲完这一课，然后讲三身，还有四智，大圆净智、平等性智、那个妙观察智以及成所作智，这四个以前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我心想大家根本不可能记得哦。转你的八世、你的五蕴哦，最后变成那个刚刚那四智，因为慧能讲了，所以我们会讲哦，因为我们讲六祖坛经，所以我们下次会讲这个非常重要的 concept。 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吧，四点了。那个线上同学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 Carol， 你经上 你怎么样？你有没有专心上课啊？ 有非常专心，其实这边网络有点不好，有的时候有点断掉这样子。 哦、oh, ，OK， 是大家都觉得断掉，还是只有你断掉啊？ 我觉得应该只有我吧。 哦、oh, ，OK， 好好好，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礼拜三晚上。 好，你下次再做布丁给我们吃。 没问题。 好，那我们就先下课咯。 好，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